迦利耶，波米波罗波米，萨利瓦利塔，三曼陀，修波利地弗利那，阿利那，达摩地，摩诃毗古毗地，摩诃弥勒地，楼波僧伽帝，悉地悉，僧伽悉地三曼陀。 栖息地。